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长安大戏院，长安大戏院，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长安大戏院节目，我是周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请您继续收听京剧《法门寺》。在剧中，马连良扮演赵莲，张君秋扮演宋巧娇，裘盛戎扮演刘瑾，萧长华扮演贾贵。 破错了大道孙家庄，儿啊，回来了， 回来了。 千岁怎样吩咐下来？ 愿那太爷三天将人犯一起带到，若不然，叫他低头来见。 这才是一王法的所在呀。 啊，爹爹。千岁赏我官报一定，请收下。 哦，待为父收下。 啊，爹爹。你到外面打听那太爷是怎样的落案。 为父有心前去，怎奈我儿一人在家，为父放心不下。 哦，女儿母。不怕人的了。 哦，我儿好好看守门户，为父去去就来。 是。 我的儿穿玉装，抛头露面，但愿得与父同生祈愿。 Oh, yeah. 有没有迎接太爷？ 有没有迎接太爷？ 好了。 是。 六公道迎接太爷。 来了。 迎接太爷。 两相收来， 钢刀一把，绣鞋一只， 钢刀日苦绣鞋放下刘媒婆。 刘媒婆， 你 勾肩卖剑可是此物？ 正是此物。 齐哥， 齐哥， 刘彪， 刘彪， 有。 你猜大家可曾我诈富朋？ 大家是真，我诈是假。刘公道接过拳来呀。 齐哥， 齐哥， 刘公道， 刘公道。 太爷来了，太爷来了。 怎么说话呢？ 跪下。太爷， 我且问你，刘表才大寨我大福鹏，你可曾接过拳来？ 回禀太爷的话，那小子打架是真的，我劝架也是真的，那小子讹诈可也是真的，种种样样可都是真的吧。 齐哥， 齐哥， 是。刘表， 有。 孙家庄刀伤耳鸣，定是你陈奴才所做了。 小人自会宰杀牛羊，我懂得什么叫做杀人呢？ 不招 打， 慢来，有招有招。 说 说，那日小人宰杀牛羊回来，打通孙寡妇门前经过，见他的门儿半掩半开，是小人眼神而定，只听床头之上有男女二人的呼声，小人自说。吴鹏与焦在里面勾结，那是小人随身带有宰杀钢刀，我就砍他。 怎么样？ 一刀杀了两个小人，乃是粗犯、哦。下次我不干了。 奴才， 哎，回来，回来， 招回来。男是有头，女是无头，你将人头丢往哪家去了？ 刘公道接拳不恭，人头丢在他的家内。 齐哥， 齐哥， 刘公道， 刘公道。 此何太爷？ 身当相如地宝，一米人头为何不高？ 什么人头？人头不在脖子上长着吗？ 我知道。 打！ 别打，别打，又招又招。 说 哪儿呢？那天呢？也不过是顶经多天儿，二经天儿，可不到三经天儿、 哎。到什么时候啊？ 二经半班呗。 说， 小人呢，正在官房里算账呢。只听我们这后台院啊，就扑通的这么一声。 刘公道， 怎么着？ 那是咱老子与你送人头去了啊？ 怎么着？人头是你去送去的？ 哎， 好，那这先谢谢你老外、哎、 我趁谢意。 我打个灯帘一看呐、啊，是个斜了脸的人头。你说这个人头见了小人可也就怪了，他叫什么？滴了溜溜溜，咕了溜溜溜溜溜。 怎么样？ 可不见了， 不招 打， 是 别打，别打，别打，有招有招有招。哪儿嘞？小人呢？我怕打官司，扔到我们后头院治啥酒呢？ 白马大道治啥酒？人头有了就好乱了。 好，请太爷，请太爷，还有四十一刻。 哦，怎么还有四十一刻？ 正是， 嘿嘿，又是一条人命呢，糊里糊涂打捞上来。 是 来， 脑后有一大伤，还是铁器。 齐公， 是 刘公道。 刘亮， 此何谈言？ 这新来的四师是哪里来的？ 你说这个四师啊，他古来就有哎。 放屁！ 说， 别打，有找。哪儿啊？那天那小人隐藏人头，他可在后头跟着。我恐怕他小孩子嘴不稳了，我可就说了，你看看这井沿上啊有200钱，这小子是财迷呀、啊，趴在井沿上一看呐、啊，我用那铁镐嘣的这么一镐， 怎么样？ 可就把他镐到井里了。 他叫什么名字？ 他叫宋星儿。 啥子看了？ 哎呀，本心你对头逃了我 儿啊，怎不叫人从兵扫，不及去打刘公道。 啊，宋先生 杨鹏，哪个不讲我一声宋先生，要你这赃官抽风尘啊？ 老师痛苦干莫相认， 这不相认 啊？既不相认，敢叫乱本心的食堂 少林大赃官，此师生哪？是个儿名叫宋星儿，在刘公道家中一位故宫人士，是我告到你这赃官台前，你放着人命官司不就放打我儿，打我无逃走，还发了我10两纹银，今日还了我的银子，便把你若不让我就与你拼了，拼了，拼了，哼，我上告你去了。 上到太爷去了， 还他转来。 宋先生，宋先生，宋先生去远了。 哼，我重用的奴才。 是。 宋先生，请回来，本先生。 宋先生，你回来，你回来。 怎么打不得了？ 打死刘公道，这场官司可就没有活口供了。 不然便怎么样？ 以小人拙见，将一干人犯带至千岁爷台前，任凭千岁爷发落，太爷不但无事，还要禄位高升呐。 哎。倒是我的好衙役呀，爹妈，等你老爷公务完毕，上儿一命半头。 谢太爷， 向人犯太好，请去头问，玉爷。 人马。 啊！刘刀，起来呀！ 打坏了！ 起来走啊！ 哎，怎么着还给我预备马呢？ 干什么呀？ 不是给我预备的马吗？ 这是太爷的马。 哦，不是给我的。我说的呢，打官司还管马骑呢？ 走开这儿吧！你太爷干嘛？ Thank you.

惹火了孩儿夜间起冲头脑，一霎时想起了地龙老，心想着用酒歇不打不碰金钱套，得吃得喝乐逍遥，又随之下路相逢，在大街遇见了我儿，认识破坑吵闹，来了个刘公道，还把那此事两周笑。刘公道，这小子不公而道，让我忍孩儿抓猫猫，喝烧酒命定对我晕头大脑，凶神不提应身带刀，提到那孙家庄，敲开门进将来偷盗，那鸡不叫我狗不叫我，里面的门听悄悄，只听得床头上有男女睡觉，不当是不碰孙玉娇，趁此时来捉奸的鸡不吃好，我听锅中举钢刀，一直踏着两个人头地下跑，了不响杀错了，越火越人越鸟高，我两个人的头朝过了六公道，拉一过了点杯还好，有水之天王挥挥栽树也难逃，我此一番天天对我人头不我要我二十年头我太还是好汉的一条 奴才，柳媒婆在大街之内双柳尊一声，二公差你喜听从头，十指望羊儿接下了后，又谁知羊儿他惹下火油，火儿反对吧娘来后，想带着铁链我犹如耍猴，说只说只起冲又兜，我一脚踩你个大跟斗，哎呦呦哎呦呦，插了起来把腰扭，顺着那鸡鸣沟，不住的冷汗流，二位公差慢些走，奴有眼来几分钟头，你若是不嫌我的容貌丑，我与你铺床叠被共枕头，你住上我是阴公牛，生儿养女在你的后头，你若是愿意就别牵手，你要是不爱也不要害羞，我是绝不啊啊 混蛋，我走还走不动，我怎么就跑呢？ 你走不走啊？ 我不走， 不走打死你， 打他， 你打我，好，你要不打我，我可护马你们。 好，这是穷魔呀， 给他冤一声， 太爷吧， 有请太爷。 不是， 刘公道不走了， 与我打， 打死他也不走了。 哎，想奔新的马与他争起了吧？ 太爷您的， 丝毫是不行的。 嘿，真是清官呐。刘公道 起来起来，有了马骑了。 怎么了？有了马了？ 有了马了。 哦，驾得。你看，又遇见他了。 刘公道，这是个大路大，真当小路盘忙啊忙。打起了西门味的反骨打，堆起了那松露石的口袋和日牙。这一碗曲子都甜蜜蜜的加老五彩。哎，从在花花到包儿里头来拿。 哎， 九公堂在马上赤轮双飘，吞一身二公看喜的人了。那一夜我们好到院，扑腾腾扑腾腾扑腾腾腾腾腾，有人来偷盗。他把狗儿嘟儿嘟儿嘟儿嘟儿嘟儿叫的真高，吃冷冷吃冷冷吃冷冷冷冷冷冷，画个旗子打个灯帘儿去抄。 哎呦， 原来是那斜连连的人头地下跑，是指望将人头隐藏来了。有谁知那孙兴儿他年纪小，嘴上眉毛办事不牢，在一边的看到小孩子中了我的牢笼几套。朱砂镜内看起也巧，手持铁镐走他的好刀梢。二八股鸡进来跑，他一脸面的浮云草，是指望上人海明无人知晓。有谁知天王恢恢拖也拖不逃，二位公差咱们哥们素日就相好。我给你二百错二百乐，乐喊乐错喊错，将我放了你们要放我就跑，你要是不放跑你们俩是他野猫啊。 哎呦呵，这一宿我也没睡着。哎，天亮了，瞧瞧吧，哟，这个没五线呐、啊。还绷着呢，哼，没法子，差事得伺候着 啊。奉了太爷命前来投公文。哦，那边有位公公还得来一个加减，请公公安。 这是哪儿的事？这是这个这个时候还不来，没有的事。 请公公安。呵，请公公安 呀。红熊子撒尿啊，抽冷子，哪儿轰来的？ 梅武县来的。 梅武县哪儿来的？谁叫你来的？ 这我们太爷叫我来的。 你们知县叫你干什么来了？ 叫我投文来了。 文呢？ 在这儿呢。 你哪来的？是 是是，给您给您。 干什么不说什么，还得跟您要。 是， 拿过来吧。 是是， 那边待着去。 是， 这有尺寸地方。嗯，这玩意儿我也得去。耶，怎么改了素事儿了？我说嘿嘿嘿，你们知县就把这个交给你了吗？ 是啊，这不是文吗？ 我都知道是文， 是文就得了嘛。 啊，得了还在这不透着吃去。 是， 你怎么来的你？ 有我们衙门口一步一步我走着来的。 难为你呀、啊，一步一步的会走到这儿来了。 可不是吧， 扛着腿该不是我滚回去吧，叫我骂你什么驴下的。 老头子我碰了。有请太爷。 我是 文眉头上我碰了。 哼，不重用无敌奴才。 是，找您的吧。 这个知县就不对，你来了倒是见见我呀，我还有什么难买难卖的事情吗？

会把你给告下来了吗？ 大爷大，您这句话不要紧的，先他爷入地三尺。 我怄着他玩呢。 有这么闹着玩的呢？得了， 起 来，起来吧， 起来，起来， 跟你闹着玩呢。 哎，他要面谢皇太去的吗？ 他也去的。 哎，怎么到他这加了个野字呢？ 哎呦，你就说去的得了嘛。 去的，去的。 好，多磕头少说话。 随洒下来。 县太爷， 千岁， 我把他三人好友一比， 比作后来， 一切天道。是玉座，错中有错。东桥交破损的，你中推我。他三人成婚配，喜我的在意我。有冷心要度阴哦 天帅，老皇太一见孙宋二女十分欢喜，老皇太指婚许配世袭指挥父皇为亲，不分大小封为玉丹儿夫人，穿得好了，给您磕头来了。 哎，给我拦着点，我没预备呀。 旨意那哪拦 着？哎呀，拦着点 了。来了。 哎，磕呀磕呀磕！哎，不敢当不敢当，起来起来起来。 瞧瞧， 哎，老皇太真能打扮他们。 是， 哎，这富鹏穿戴好喽， 真像个做官的样子。 哎，有个做官的相。 哎，这国的人家是世袭指挥啊。 哎， 他 怎么不做官呢？ 对呀， 这又是你当。 哎呦哎呦呦，没他什么事？您那赏他个官做不就得了吗？ 啊，我赏他个什么官呢？ 你想一想。 路过故城。 短个都司， 好，暂作都司啊， 谢恩呐。 哎，送一送 大人， 赵林有罪呀、啊，赵林有罪。 这人家有什么罪呀、啊？ 他没罪。 哎呀，一案抵一案，一命顶一命，哪有人家的罪过啊？ 他连一点罪没了， 一点罪都没了。 一猴猴罪也没了， 甭说一猴猴，他连一溜丢罪都没了。 他没罪， 没罪了。 好，没罪，没罪， 没罪吧，起来吧，走了吧。 哎 呀， 你说他没罪就没罪了吗？ 哟，赵连可有罪呀，掉酒缸里了，骨头都醉了，醉大发。 得了得了，起来吧起来吧、 啊、 我饿着你们玩呢、 啊、一身汗了， 这没罪不行。 哎，怎么又不行了？ 我得罚他。 罚什么呀？清官没落子，刚一提罚又吃了烟这油子了。 哎， 啰嗦上了吗？ 我罚他一个买办。 买什么呀？ 你研磨呀。 哦，这是研磨嘞。 只有公文一绝， 是 命他去至陕西延安府布政司衙门库内之银二千两。 带什么呀？ 取到苏杭二州，与孙宋二女办两份嫁妆。 哎呀，是您赏的。 哎，我给他告诉他说，办好喽，咱们爷们儿难为不了他。 不能难为他，必要给他升官换纱帽了。 猴崽子。我心眼里头事情你怎么会知道呢？ 我是您肚子那条混世虫吗？ 哎，蛔虫。 哎，蛔虫。县太爷，你过来，跪下跪下跪下。千岁爷，您就封宋春。 哎，什么是我封他呀？ 您不封谁封啊？ 哎，我得奏明皇上。 哎呦，这会儿不用提皇上，您那说什么就是什么。 我封他吗？ 封他。 我封他。 您封吧。 我可要封他了。 哎，没错，您封吧。 好，我说县太爷，您这点运动费可没花得空。 这是哪儿的事啊？守着您的还短得了这个吗？ 我封他个官，我想想。 您想想。 路过凤翔府 啊，

再请听程砚秋演唱的《闻鸡归汉》。 天的节目是由沈孝昌编辑，周杰主持的。听众朋友，再会。